给宇飞们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张悬。张悬呢，一直是让我非常有好感的女生，不要怀疑她的分裂，从宝贝到城市呢，全部都是她的心声。只不过呢，一个是13岁时候的作品，而现在呢，她已经是奔三的熟女了，也理所应当呢，应该有这样的硬邦邦的调调。来听听这首歌，来自张悬，叫做《城市》。

息就点亮希望。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晴朗，不一样，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。遇见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那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。拥抱你的微笑，遇见幸福，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。啊，遇见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未来的愿望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到张惠妹的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三天三夜》。尽管之后的她呢，有真实这样的成功转型的作品，但是始终没有昔日那一种霸气的辉煌了。所以呢，非常的怀念这张专辑，因为里面的每一首歌呢，都非常的出色，都如你的独当一面了。听听看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三天三夜》。 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完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。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，根本不可能喝醉，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，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。 三个半夜，要付出要音乐。